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2005年7月1号在长安大戏院演出的全本《玉堂春》中的《启介一折》，李维康扮演苏三，黄德华扮演崇公道。 所以太爷命我代管女监，这且不言，今有案院大人在省中下马，太爷命我将苏三借往这太原复审。天不早了，监中走走。哎，官事官办。哈哈，到了， 挑开，挑开。 做监的吧？ 什么做监的？我来了。 玉皇，上差到了。 哎 哎，来来来，上差您请进。 哎，这么近。 上差您倒好啊。 好啊。 您可老没来了。 可不嘛。 哎，真格的，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提股差事。 哦，您提谁呀？ 你把苏三给我提出来。 哦，苏三呢？ 对。 苏三走不动啊！ Thank you. 今有案院大人在省中下马，太爷命我将你借往这太原复审，你这冤枉官司有了头绪，岂不是一喜呢？ 但不知几时启程？ 马上飞，这就走啊！ 霍任的长剑， 自然是老汉我的长剑呀、啊。 日此老本，你前去收拾收拾也好咱路。 哎，就这么办，咱们回来见啊。 Thank you. 来来来，把这个行家带上吧。 曾母，还要带上这新家母。 长平的王法也有不带之理呀、啊。 喂， 哎，得了，别等我了，来来来，帮忙带上，带上。怎么着？ 你前去透问，我在哪厢等你？ 哎，罢了，真是打官司老在行啊！那边等着我吧，啊，我去透问去啊。什么呢？ 与我那三郎但不行啊、 哦、 就是苏三 怎么着 去了见了、 哎、有的他到了这步田地了还没忘他心上那个人呢，这个坐骑女的都像他这样的，那总算是有良心呐、啊、好事给他打听打听。我说店里掌柜的请了， 做什么？ 还有上南京去的客人没有了？ 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 那么如今呢？ 就剩下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 好，出了口了。苏三呐，我给你问来了，上南京去的客人前三天都走尽了。 是今年。 如今竟剩下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 我苏三好命苦。 哎，得半道人多，咱们再打听着吧。 啊。 瞧瞧天儿这么热，我这空行人走道还出汗呢，何况你这女流之辈又带着这么重的行家，不用说呀更得热了。这么办，这不是出了城了吗？我把家给你卸下来，咱们慢慢溜达着走，等离省城不远，把家带上再进城，你看好不好呢？ 哎呀，慢来慢来， 怎么着？ 此乃朝廷王法，焉能取得的？ 奴的在这儿等着我呢。什么王法呀？他是瞒上不瞒下，出城就得由着我了。这儿没人，来来来，谢谢了，谢谢 了。 看看松快多了吧。 看将起来，老板你倒是个好人呐。 好人又当怎么着？你看看我这个岁数啊，连个儿子都没有啊。 哎呀呀，这样的好人怎么无有儿子啊？ 啊，非但没有儿子，把个孙子也给耽误了。 吃香了。 啊， 若不嫌弃，宁愿拜在老本名下作为民林一女。不知老本一下日、 没那么一说， 日子弟弟亲上受女儿大礼参拜。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哟！哎呀，你看这都是想不到的事啊！我老了老了，还收这么个干女儿。你看这五官相貌够多么体面呐、真是眉清目秀，粉面桃腮，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这样的品貌将来一定是个有造化的了。哎，穷干爹没落子，拿什么当见面礼儿呢？哎，得嘞，拿这根棍儿先折着修脸儿。苏三呐，我这儿有根棍儿全当见面礼儿，你拄着他走，这三条腿总比两条腿省劲儿多呀。 如此你我妇女三心之 参走嘞。 Yeah. 中艰苦受尽，到如今只落得碎衣碎裙。可也是啊，当初在宜春院，你穿的是绫罗绸缎，把你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可是受的那份罪，那还用说吗？如今呐、啊，那是宝儿拿你当做了摇钱树，好常年家给他赚钱，何日是了啊？这会儿打上官司，身穿着罪衣，这心里头哪有不难过的呀？得了，你就忘开了想吧。到了省城，见了都天大人，自然有你一条生路，有希望挨点儿法儿，咱们走吧。两句话我听了心里好难过呀。什么爹娘做事心肠狠，不该讲你迈入昌门，这个话呢有你这么一说。本来嘛，做父母的应当教养儿女成人，绝不该卖女为娼。话虽如此啊，可别埋怨你父母，他是你不知道这个娼妓什么时候有的。但是我听人家说呀，这是在列国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用管仲为相，是他兴的这个客妻路妓，设立了月户300处，专拘你们这个美貌的青年妇女，日是胭脂花粉，接待各国的商贾，得前朝满归齐桓公所有，就为了他复国，不管你们妇女们的痛苦。你想想，从那时到而今几千年来，也不知道了伤害了多少良家妇女啊，你说他们缺德不缺德呀？要恨呐、啊，就得恨他，这个臭根是他留的，实在是有伤人道啊。走吧。就算没了良心了，那沈大官人花那么多银子钱替你赎身，出妓为良乃是件好事，你怎么倒埋怨起人家来呢？按说那个沈延龄可也不对呀、啊，他家里既然有媳妇儿，干什么又把你弄到家去？哎，我跟你说吧，他们这些个纨绔子弟呀、啊，只要是把银子往外一拿，他是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不提他了，走吧走吧。 什么？皮氏不该用药灭毒死父君呐、啊！你也不想想，那皮氏素昌素往，一个人惯官的了。你要是得了宠，没有他的地步，那有不生歹心的？那天弄那碗毒药面呐、啊，指望把你害死，没想到啊，让那个倒霉的沈燕林他给吃了，这才一命呜呼哀哉，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这倒是个警示文，我想人生在世不可任意胡为，这个闺房的事情呢总要商量好了，如其不然那真有性命之忧啊。不提这个了，走吧走吧走吧。使唤丫头，你恨他干什么？其实呢，他跟这个皮氏是一路货色，太阳一压身，擦胭脂抹粉，站在街门口这么一卖单，有那个过路的小白脸儿。哟，我跟孩子说这干什么呀？这不是毒害青年了吗？走吧，走吧。不成啊，那皮氏有的是银子钱，买通了衙门的老爷给你定个罪名，那还不容易吗？再者说了，哪个衙门的老爷他不向着有钱的，他能向着你吗？你就想开了吧，是假真不了，害人的早晚也是害了自己。哎，走吧走吧。见贪赃啊，你也不打听打听，他这个官啊也是范本范粒儿拿银子钱运动来的，所以到任以来瓜产地皮，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民脂民膏啊，是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甭说了，他那里黑幕大着呢。哎，走吧走吧。我们六扇门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大堂不种高粱，二掌不种黑豆，吃什么呀？左不吃你们这些个打官司的，甭说别的，就拿你们这档子事来说吧，连老汉我呀还弄了双鞋穿呢，我就不爱提这个。 越思越想， 什么？洪洞县连一个好人都没有，那不用说了，连我也得在其内呀。哎呀，好孩子，真没良心，这么热的天儿，这么重的家我拿着，连我都不是好人了。来吧，官事官办，你把这家给我带上，带上，你带上。哎呀，真要气死我了，连我都不是好人了。刚才一气差点把我气死，这么一乐呢又把我乐活了。嘿嘿，苏三呐，咱们爷俩没气声，看看离省城不远了，赶紧把家带上，该进城了。 弟弟呀，儿在监中之事有人不服，听儿写下申冤大状，有空被人搜去，因此藏在身旁，此番见了杜天大人要当面投递，望求弟弟你相国之意才好。 哦，就这个事儿好办，你把它交给我，我把它藏在夹缝里头，到了堂上见了杜天大人，当堂劈肘开枷，那自然就递上去了。 啊，先生， 哎，来，拿过来交给我。 是啊，哦，红城县的差事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维康、黄德华等演唱的《玉堂春·起介一折》，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燕。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当成 云。即使您不是粤剧迷，也许呢你也能哼上一两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那段唱。徐玉兰和王文娟主演的1962年版的粤剧电影《红楼梦》啊，已经成为经典了，每个粤剧迷们心中都有一个红楼情节。那在45年之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与北京华丰气象影视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重新拍摄了粤剧电影《红楼梦》。新版宝黛分别是由徐玉兰和王文娟的嫡传弟子郑国凤、王志平领衔主演。5月9号起呢，将在西单商场对面的大悦城购物中心10层新首都电影院连续啊上映20天。在1962年版粤剧电影《红楼梦》已经成为经典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要拍摄新版的《红楼梦》呢？新版粤剧《红楼梦》能否达到老版的水平呢？那带着这些疑惑，我们也是采访了这部粤剧电影的总制片人兼总导演韦祥东。有这么一句话说啊，这个经典很难复制，那为什么在老版已经很成功的情况下还要再拍摄一个新的版本呢？难道你就不怕失败吗？ 的确这样，就经典的确是很难复制。我们也觉得1962版的粤剧电影《红楼梦》呢，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超越的一个艺术上的珠穆朗玛峰。我们拍摄这次新版的就2007版粤剧电影《红楼梦》的最主要的目的，我觉得是做了一件拾遗补缺的工作，是做了一件给您说给粤剧舞台留下一份珍贵艺术资料的这么一个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次我们一共拍摄了两个版本，一个呢是叫经典版，一个叫交响版。经典版呢是完基本上是按照徐玉兰、王文娟老师1962版的这个整个故事走向和唱腔走向这么拍下来的。唱腔可以说是把1962版的这个粤剧电影《红楼梦》里面的唱腔全部是收集进来了。同时呢还把1962年粤剧电影《红楼梦》当年因为受拍摄时间的限制剪掉的一些唱段也收进来了，比如说像劝黛，比如说像金玉良缘里面一些唱段，58年60年红楼梦在舞台演出的时候呢，这些唱段都是有的。原来这红楼梦的演出呢是将近三个多小时吧，但是拍成电影呢，因为当时必须要限制在两个半小时，所以整整40分钟的戏当时被剪掉了。那么我们这次拍摄经典版的红楼梦呢，就是把当年剪掉的这40分钟的戏里面的所有的经典唱段全部都恢复进来了。等于说这次我们觉得是对徐进老先生粤剧文本的这一个精华文本的一个全景式的一个重现，我觉得具有一个很大的史料价值。这次拍摄新版的粤剧《红楼梦》，就我们2007版的《红楼梦》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我是觉得因为当年的粤剧电影《红楼梦》造就了徐玉兰、王文娟等一批非常可以说是风华绝代的艺术家，那么当今这批粤剧演员，比如说像毛维涛、钱惠丽、单仰平、赵志刚、方亚芬，还有这个王志平、郑国凤、谢逊英等等等等，所有的这批演员当年他们都是因为看了粤剧电影《红楼梦》才喜欢上粤剧的，才从事粤剧这门事业的。那么现如今呢，像比如说像赵志刚啊、方亚芬啊、郑国凤啊、王志平啊等等，他们这批演员呢，他们现在也都到了40多岁的时候了，他们也进入了自己等于说是艺术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他们的艺术功力、演唱功力和表演功力也都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拍摄《红楼梦》，既圆了他们心中的一《红楼梦》，也为这一代的粤剧演员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艺术资料。 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一下他们这批演员在传承在创新方面有取得了哪些成果，取得了哪些成就。我们也希望，因为戏曲艺术真的是需要传承，我们希望用这一代最好的一批演员在他们最好的状态下的时候，把《红楼梦》这部粤剧的经典，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把它好好的传承下来，这也是我们创排这个《红楼梦》的一个考虑。那么经典版呢，是在2000年上海大剧院，就赵志刚方亚芬主演的这个交响版《红楼梦》的这个舞台剧演出的基础上，我们根据舞台剧的走向重新拍下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红楼梦》呢是徐王流派的经典之作。其实在徐玉兰、王文娟老师演出《红楼梦》的时候呢，当年还有一位粤剧表演艺术家叫尹桂芳，尹桂芳老师呢也有一版《红楼梦》，但是很可惜呢，当年尹老师这版《红楼梦》没有记录下来，所以尹派的《红楼梦》呢在尹派戏迷中间呢流传很广，但是很多观众并不知道粤剧还有一版尹桂芳尹派的《红楼梦》。其实从我们中国戏曲的角度，各方面的角度来说，就是看戏看角儿，同样一出戏不同的角儿来演，它是有一个传统的。那么我觉得《红楼梦》作为一个中国戏曲的经典作品，作为粤剧的一个等于说是镇山之宝，它也应该有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展示。比如说我们这次拍摄了经典版，像徐王老师徐兰王文娟流派的经典版为蓝本的这个经典版以后，我们还想再把当年尹派没有保留下来的这个遗憾给弥补一下，所以我们选择了当今等于说粤剧尹派艺术的一位佼佼者赵志刚，和当今原派花旦的一位佼佼者方亚芬联手主演的交响版的粤剧电影《红楼梦》。我们用这两部电影《红楼梦》，一个是经典版原汁原味非常纯粹的民乐伴奏的经典版的《红楼梦》，还有一个比较现代的用大的交响乐队伴奏的比较绚烂音乐比较绚丽的这个交响版的《红楼梦》，两版《红楼梦》合在一起，我们觉得为粤剧事业为粤剧《红楼梦》我们在续写一个新的篇章。我们也想通过经典版的《红楼梦》，通过我们这次新拍的交响版的《红楼梦》呢，能够更加丰富粤剧《红楼梦》这个大宝库。 看戏看戏，其实啊，看的是演员，看的是角儿。那重新翻拍《红楼梦》，在演员的阵容上都有哪些著名的演员来保证演出的质量呢？ 就这两版《红楼梦》的拍摄，叫我最为骄傲呢，就是演员的选择。我们先说说这个经典版吧。经典版的《红楼梦》的领衔主演呢，一位叫郑国凤，一位叫王志平，他们都是当今徐王流派演唱功底唱得最好的演员。而且特别巧的是啊，就郑国凤的扮相和王志平的扮相跟当年徐玉兰老师和王文娟老师的扮相呢也特别相像，所以我们请这两位演员来，希望他们能够原汁原味的演绎老师当年的一些精彩的唱段。那么在经典版里扮演王熙凤的呢是62版王熙凤的扮演者金彩凤老师的得意门生。那么扮演紫娟的呢是当年浙江小百花粤剧团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演员黄一群，他现在已经来到北京了，在中国戏曲学院在攻读研究生。那么这次呢他来演紫娟。扮演薛宝钗的呢是吕瑞英老师的一个私塾弟子，金靖呢是气派弟子，但他呢很喜欢吕派唱腔，他这个人的那个整个唱腔的可塑性非常强，他唱气派的时候他的声音非常浑厚，但他唱吕派的时候他的声音又非常的清亮。那么他非常喜欢吕派，他在戏校的时候也是学习吕派，以吕派出科的，后来分到了上海静安乐剧团，因为这是一个流派剧团，所以他改唱了气派，但这么多年他一直很喜欢吕派，只是没有机会唱。那么我们这次新版《红楼梦》出来了以后呢，请他来演薛宝钗，他将用他自己的可以说是幼功，原汁原味的演唱吕派唱腔，用吕派唱腔来塑造薛宝钗。那扮演老祖宗的这个于慧珍呢，也是原来浙江小百花粤剧团那位非常优秀的老旦。他呢，以前很多观众对他的印象，可能是他觉得他是一个演彩蛋的路子，但这次他真的是大大的改变了戏路，演了一位非常有威严的、非常有一种身份感的贾府的贾母的形象。他呢拍完《红楼梦》以后，正式拜在1962版粤剧电影《红楼梦》这个贾母的扮演者周宝奎老师的门下，在周宝奎老师88岁高龄的时候收下了这么一位学生。他觉得于慧珍在这次粤剧电影《红楼梦》中的表现觉得非常出色，这个学生我一定得收。那么我再说一下交响版，交响版呢是跟经典版是完全两套不同的演员，可以说没有一个角色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就希望通过不同的演员组合给观众一个完全不同的审美享受。交响版的贾宝玉的扮演者呢是赵志刚，他素有粤剧王子的称号。 那扮演林黛玉呢，是当今原派花旦里面的佼佼者，也是袁雪芬老师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方亚芬。他们俩呢是用尹派和袁派的唱腔来演绎宝黛。那么扮演薛宝钗的呢，是当今一个非常有名的影视演员，叫陶慧敏。陶慧敏呢，在1989年的由谢铁骊导演电影《红楼梦》里面，他曾经扮演过林黛玉。那么他当年也是一名越剧演员，当年他最为出名的一部电视剧呢，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他在《杨乃武与小白菜》里面呢扮演小白菜，之后呢又演了89版电影《红楼梦》里面他扮演了林黛玉。他们演完这两个戏以后，他基本上就淡出了越剧舞台，开始从事影视创作。那么这次呢，我们拍摄越剧电影《红楼梦》，我觉得现在的陶慧敏呢特别漂亮，特别富态，我总觉得她的形象现在特别适合演薛宝钗，所以这次呢很冒昧的给慧敏打了一个电话，结果慧敏呢非常爽快的就答应来参加我们这个《红楼梦》的拍摄。她演的宝钗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唱的也很有味道。这次我们这个交响版的《红楼梦》呢，还有请到了一位当年的越剧界的一个大腕儿，就是叫何英。何英呢，大家都知道他素有越剧第一青衣的美誉，他的唱腔可以说是非常的空灵，非常的雅致。他和陶慧敏都是当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非常有影响力的两位花旦演员。其实何英呢更加来说是青衣，但是现在呢他们都已经离开越剧舞台了。陶慧敏呢是在当影视演员，而何英呢已经移居到美国去了。这次呢我们专门请他从美国回来演了我们这次越剧《红楼梦》里面元妃这个角色。为什么会考虑何英呢？因为元妃呢是一个非常富贵非常大气的这个角色，需要一个演员很有分量感，而何英呢身上恰恰有一种富贵和大气，包括一种空灵飘逸的感觉。那么当时我们定这角色的时候，就突然想起，包括我们的那个其他一些创作人员一聊，我们都觉得这个角色特别适合何英，所以呢就专门把何英从美国请来，同时啊在经典版里面扮演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王志平和郑国凤呢，这次在交响版里他们已经客串两个重要角色，王志平呢客串王熙凤这个角色，郑国凤呢是客串奇观这个角色，他们的唱功可以说个个都是一级棒。同时我还特别要推荐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这个版本里面扮演紫娟的张咏梅。张咏梅的声音非常甜，她的扮相呢也特别的娇柔可人。她的这个紫娟呢，是因为她是吕月英老师的学生，她之前演紫娟的时候唱的是就六二版孟丽英老师那个流派，那么这次在交响版里面的这《红楼梦》里面，她演紫娟就按照她自己的本功吕派来唱腔来演绎紫娟这个人物，唱的特别动情，特别悦耳，特别到位。反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就是他们在拍问紫娟这段戏的时候，我是在现场作为导演，我在现场看监视器，我当时就被赵志刚和张咏梅这段很深情的唱的我都当时忘记叫停了。他们在这边演，我在监视器前流泪，真的是对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打动。所以我特别还要提醒我们这位可爱的小紫娟，当然我们这个两个版本的演员呢都是我精心挑选的，每个演员都很棒，可以说我们这两个版本的所有的演员个个都是唱得好演得好的实力唱将，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两个版本的《红楼梦》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完全不同的审美享受。可以说虽然都是《红楼梦》，虽然都是越剧，但您看来绝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电影。 紫娟，妹妹的思港，惊鸿谁？ 葬黄 粉刺 北京正式上映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这次北京公映吧，可以说是分两步走，先上的是经典版，然后是上的是交响版。经典版的上映时间呢是5月9号到5月19号。那么5月9号我们会为经典版专门举办一个首映式，然后到时候呢，我们会把经典版的主演们都会请到北京来和我们戏迷见面。那么5月20号呢是交响版的首映式，那么主演呢也会来到北京和我们戏迷见面。交响版的放映时间呢是5月20号到5月30号，两个版本的放映时间都是整整11天，可以从5月9号到5月30号这22天的时间里面吧，观众朋友可以尽情到西单大悦城十楼的首都电影院，新的首都电影院，尽情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个2007版的粤剧舞台艺术电影《红楼梦》。因为这次我们是基本上按照舞台剧的走向来拍的，是在舞台上搭的景，可能呢跟传统的大家概念上的电影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所创作的一个目的呢，就希望更加希望能突出舞台的一种简约美，所以我们叫舞台艺术电影，是按照舞台片的形式来拍的，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影院来关注我们的《红楼梦》，来关注我们的粤剧。 情勇当真，四大他不内藏我深情。 好了，听众朋友，对越剧电影《红楼梦》总导演韦祥东的采访呢，就到这儿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高燕。素有千面老旦之称的京剧演员袁慧琴将在2008年5月5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举行个人演唱会，展示她多年来的艺术成就。那根据了解，袁慧琴是第一位在国家大剧院开个唱的京剧演员，演唱会会邀请到王刚、马兰主持。袁慧琴个人演唱会将采用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形式，比如说传统的京剧伴奏和交响乐队同台，在保持传统戏曲舞台空灵的美学风格之上，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丰富观众的视觉。开场的时候，从老旦先辈的唱腔到当晚主角袁慧琴的迅速转换，构思是新鲜巧妙，不落俗套。演唱会的上半场，袁慧琴呢将为观众演唱《吊金龟》《李逵探母》《哭灵》《赤桑镇》等多个老旦的传统唱段。下半场啊，将和交响乐队合作，献上《红灯记》《契丹英后》《对花枪》《杨门女将》等一些新编剧目的唱段，展示啊当代京剧演员在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上的一些实力。那这台演唱会呢，还有别于一般的清唱会。演唱会有一个从导演、舞美、灯光到撰稿的制作班底，来自台湾的导演林凯呢，将他的理念融汇其中，从视听角度提高演唱会的艺术质量。第二呢，演唱会除了以袁慧琴的演唱为核心之外，唱段和唱段之间的链接处呢，也是别出心裁。那在这儿，袁慧琴呢，结合自身的人生经历、艺术追求和对老旦这一行当的独到见解，和主持人王刚、马兰共同为观众讲述一个京剧老旦演员的故事。下面呢，就给大家听一段在演唱会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采访录音。 因为咱们戏曲涵盖了唱念做舞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一个门类艺术，单单的就是乐队往后面一摆，演员往那儿一站就唱，我觉得那个不能完全的表达我们戏曲的一个审美的一个标准哈。那呢，我很荣幸，我碰到了志趣相投的这些合作伙伴。而且我们这些合作伙伴，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们呢都不是戏曲这个圈里的人，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都有。那么当他们呢，就是说有一个同感，就是说对京剧有着他们的理解，对京剧有着他们一种感情。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想呢，就是说大家共同来做这件事情，可以说是这样，就是我聚集了大家的众多的智慧吧。包括我们那个什么林凯导演，虽然他做了很多的那个制作的一些剧目也好啊，什么也好啊，在台湾和两地都非常的轰动。我们在一块儿共同在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哎，我们能碰撞到一起，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演唱会做的让观众有一些，既有老的观众喜欢，那么又能吸一些新的观众，哦，原来京剧还可以用这种形式把它呈现出来。那么我想呢，待会儿一会儿呢，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独到的想法呀和一些构思呢，我想请领导啊，还有我们那个策划人吴先生，还有我们舞美呀，还有我们许志俊老师他们哈。我就是一个抛砖引玉我觉得我现在主要是要把我的唱段先打磨好了。谢谢大家。 这个京剧的演唱会啊，这种表演形式啊，在北京舞台上有很多了。中国京剧院有，北京京剧院也有。有穿这个彩妆的叫彩唱演唱会，有变装的叫清唱演唱会。以前呢，我经常听到林凯先生讲，就是京剧的演唱会啊是不需要导演的，是导演在里面只是起到一个上下场一个衔接的一个作用。那最近呢，我常听林凯先生讲不一样，就是我们这一场京剧的演唱会和其他的以前的这些演唱会，是彩唱也好，是清唱也好，都不一样。那我们下面再请林凯先生从导演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场演唱会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其实这场演唱会我安排的整个感觉起来，其实 是有戏剧的感觉在里面，戏剧连贯在里面。我想它是一个把慧琴在不同层次上，比如说在新编剧目、在传统剧目，甚至在现代戏上面的各种成就，能够在一晚上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呢，我其实用一个渐进的方式，这个分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呢是一些传统的剧目，传统剧目的开始在舞台上有 LED 的大屏幕，还有天幕上的多媒体，这个东西能表示一个非常好的氛围，让观众看到一个氛围在那个地方。我这次用了一些多媒体动画，包括中国山水是在天幕上呈现，大屏幕上呢也有慧琴过去以往的一些演出都放在一起，让这个东西让人家看到不仅是慧琴在过去的成绩，而且在现场能够很快的，不是经由服装，也不是经过整个剧情的安排，你很快进入到一个音乐的情境里面去。下半场呢，我们有管弦乐团，整个交响乐团在台上，着重于慧琴过去在这几年内影视作品的一些成绩和他在里面的唱段的表现，能够在大屏幕在 LED 上面能够呈现。最后一场他在台上着装，他从一个音乐表演家到那个时候成为一个演员的一个过程在台上能够呈现，背对的观众也有一些舞蹈的表演，然后让他台上着装，然后在回身的时候，杨门女将教场那一段，他把杨红找出来，然后一起上战场的那一段，然后再接葫芦谷他巡营的那一段。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是着装的，我现在开始着装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画面在这个时候出现，然后呢他素的脸，然后呢抹上两笔红，就代表我现在身份从一个袁慧琴变成了一个演员，然后面对观众。下面的那一场是最为整个节目的 ending， 最后结束的时候最大的高潮。我想进去很多演唱清唱会都是热闹，然后呢看到这个演员彼此有很多的交流。那这一次呢，我其实很希望他回到音乐那两个字上。其实如果脱掉了戏装，如果抹去了那个装扮的时候，这个音乐成分是不是能够单独存在呢？我觉得这一次可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音乐京剧的音乐是不是能单独存在。 那我们请许志俊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一场京剧交响演唱会和一场交响音乐会在音乐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很高兴能够在慧琴的这个演唱会来，因为京剧我们一个国粹啊。这个京剧跟这个交响乐实际上它确实是两个很不同的品种，就像这个中餐西餐一样，它的有共同点，但它的区别很大。它在它自己漫长的这个形成过程中间，它很多的特点它都形成了，而且它形成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它就是国粹，就是非常提纯的，非常，比如说，这个它的这种节奏方面的，它的速度上的这样的一种处理，它跟这个我们这个交响乐经常演奏的这种西方的作品，它那个习惯很不一样。京剧的这个音乐，这种传统的这个中国的音乐，它都是单线条，都是线条的，它没有像西方音乐的那种多声的和声的浮调的，所以呢它在一个单声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一条线上显得特别激烈。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个就是这个参加京剧演出的时候对交响乐队和交响乐队的指挥一个最大的挑战也好，是最不同的地方也好，要特别关注。以往就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说，那你这不行，你得照我们这个啊，我们这都是按照节拍器是吧？该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京剧它的形成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这个祖先们啊，他的那种聪明才智啊，在那个瞬间就激发他的这个非常敏感，表现的他的转速啊、加快呀、突然慢下来。从西方音乐的角度来说，好像特别缺乏准备，但是。你仔细听，你仔细感觉，他们就，你觉得他的那个瞬间反应更快，而且因为他是一条线的艺术，他从发生到了最后成熟，他始终是一个线条的艺术。从我的角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它是用那样的一种原理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庞然大物，尽可能的贴近我们最后的一个理想的结果，就是让这个真正的这个国粹那种最经典的和最精华的那部分，不要因为的这种 交响乐团的进入以后或者参与以后，使那些最闪光的东西有所削弱或者有所影响，反过来就是怎么样能够给他真正的能够帮上忙。我想也是京剧为什么要加入这个交响乐的这个道理所在，就是说大家觉得交响乐还是有交响乐的这个优势在里面。有一些领域，哎，它是能够给京剧这个国粹能够帮上忙。当然我觉得不光是这一次，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努力啊。如果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从我们的愿望上有什么不一样，就这次要做得更好。 我们下面呢还是不一样，这场演唱会的整体预算啊很高啊，其中的60%呢是用在舞美上面。在座的大家呢也看过一些京剧的演唱会，那在舞美方面呢基本上是很简单的，一个天幕，然后呢用这个大白光来修饰一下，就主要是突出一个亮子啊。那我们这一次呢，舞美方面呢，我们大家能看到这个我们的电视上面就是我们的舞美的设计图啊。那我们有很多的新意，也有很多的不一样。下面呢我们想请这个我们的两位灯光设计老师和舞美设计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从舞美的角度，从灯光的角度，我们这一台演唱会和其他的京剧演唱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呢就是在多媒体的运用上面，这个呢能够解决很多演唱会里边所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它每一个节目的个体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那时间的转换，空间的转换，在通过这种屏幕，大屏幕多媒体可以把它解决掉，同时呢又可以说是除了好听还好看。因为有这种手段，所以呢可以有很多节目我们可以把它按照情景来处理，也可以做适当的那种气氛上的烘托。目前国内呢这么大面积用也确实是很少。 他们都说的差不多了，我就不用说了。因为这回就是灯光上恐怕要求会比较高，同时又要突出杨雪琴，因为是个人专场演唱会，又要突出演员本身，同时还要照顾到整个舞美的主体，所以我们还要和导演一块探讨。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就到这儿了。Thank you.